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你们猜猜看，魔镜魔镜背后今天究竟是谁？ 大家好，我是老黑。 好了，我觉得每天就一开场卖这个关子就显得特别无聊。 不是啊，我跟你说，因为你一开场第一句话是你说的，那肯定旁边坐的就不是老白啊。 对对对， 没想到。 对， 所以你应该先让我来开场才对。 是是是是，那我们重新来一遍。 重新来，我都老黑了，我干嘛要装？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演技到此为止好吗？ 是的，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因为我今天一打开我们的平台时，我就陆续看到，这是你请来的托儿吗？ 这是我请来的吗？ 关键是他的这个名字很可爱啊。 对， 迷上 矮大紧。 对对对， 矮大紧那是高晓松的反义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明明是月月胖，不是月月鸟来着啊。 抱歉啊，今天就是一开场的时候黑了一下你。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都 goodbye work， 我才发现我还没有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各位好，我就是早音乐秀的主持人郭鹏啊。 大家好，我是艾科。就在甄选今天我们 goodbye work 放第一首歌曲，应该放什么比较恰到好处呢？我觉得说这么大冷的天儿，要不先让大家跑起来，怎么样？ 你别这么夸我，还超跑女神，多不好意思啊！ 来听周杰伦《超跑女神》。睫毛，我正经在跟你笑，你唇膏涂抹傻傻撒娇，他我笑闹，现在才俊的高调，笑得真是太闪耀，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哦哦，你的狗也像太空出动，我坐下的车上呼吸放松。哦哦，你的眼影烟熏妆这么浓，不要诱惑诱惑我。哦哦，你的笑容会点亮我心动。家里有门子往前冲，哦哦，穿高跟鞋的你即将受宠，快点追你的最后一个是我。你说谁坚持假装美化的爱情，他开的长发像会对我说话，真的吗真的吗？我近在嘴巴，老板的嘴里蹦不出一句话，叫我放枪吧，跟着你方向发荡，太轻快，说我太紧张太紧张，打开天窗不说，让我知道你说再次对我的那一句话。睫毛，我正经在跟你笑，你唇膏涂抹傻傻撒娇，他我笑闹，笑得太俊太高调，笑得真是太闪耀，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哦哦，你的狗也像太空出动，我坐下的车上呼吸放松。哦哦，你的眼影烟熏妆这么浓，不要诱惑诱惑我。哦哦，你的笑容会点亮我心动。家里有门子往前冲，哦哦，穿高跟鞋的你即将受宠，快点追你的最后一个是我。Oh, 我跟你说，早晨呢，我们在早上音乐秀当中呢，刚刚就是回顾了一下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就是 J Joe 已经是发表第18周年嘛， 是的。 然后呢，早晨就是回顾了他当时的很多作品，就是第一张专辑，包括第二张、第三张，都是耳熟能详，对吧？ 对对对。 然后忽然听到了你放了一首《超跑女神》之后，还是。 觉得 早期的作品好听一点啊， 有点陌生是不是？ 是。 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给大家注入一些新鲜的动力。现在身上感觉有没有热起来一点？ 对，我估计我反正挺热的，但是管笨笨就不这么想了。他说：“早晨打开广播是你，下班打开广播还是你，是你是你还是你。 ”就是。 然后让我又有了一种上班的感觉， 会有一种错觉，每次听到这个郭鹏的声音啊。 嗯、 但是，您没错，就是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97.4，每天晚上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状态，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了啊。 虽然这么大冷的天儿，我们还要期待一下今天为大家新鲜出炉烹饪的一道大菜有什么呢？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特别喜欢王牌福利的郭鹏。 我们 今天现在要先王牌推荐是吧？你看我直接就奔上福利去了。 不是，关键是你每次来的时候就是会获得一个新的荣誉称号，比如说以前是锦鲤， 娱乐最王牌锦鲤。 对，还有就是上次你唱完歌之后，大家给你出的一个新的封号， 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 果然你看。比较好的封号一般都不记得啊。 对对，等我想起来跟大家来分享。 对对对，这还对对对啊。 就是我们现在百给百块的环节已经回到了这个500块钱，你现在有没有显得有点点小小的失望？ 500块， 嗯， 那你们后来最高攒到多少？ 就是3000块钱还是在的，是在11月12号那天会以红包的形式发放给大家。 哦， 所以呢，大家现在 那11月12号那天准备让我来做，因为我有可能会给大家发出去啊。 这个11月12号的这个红包语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是这样啊？ 是的。 OK OK。 然后，所以大家现在回复“红包”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老白的一张派宝了。 是，那“红包”两个字呢，大家可以去预热一下11月12号这次红包语。但是呢，更多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出炉或者新鲜推荐，来自于我们现在这个时段了啊。 对，先来关注两个最新的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展呢，目前正在故宫开展。 嗯，那这一次呢是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这个传世嘉靖、隆庆和万历瓷器对比展。 对对对， 目前呢是在故宫的景仁宫来开展了哈。 对 啊，这次呢是展出的明代的嘉靖以及隆庆、万历三朝，加起来一共有99年。在这三个朝代呢，专供皇家使用的御窑瓷器在产量、造型、装饰和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空前的发展，所以他们的色彩呢会非常的华丽，装饰也更加复杂。可以说流传到今天的这些明朝的御用瓷器，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 对，所以说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另外一个展览呢，就是由中国美术馆和白俄罗斯国家大使馆共同主办的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目前呢正在中国艺术馆展出。 嗯，这次展览呢是集中了展出了8位白俄罗斯艺术家的精彩作品。这些作品呢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作品呢是展示了当代白俄罗斯艺术的主要趋势，反映了来自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呢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一些转变。听起来感觉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周围的这个自然环境的。 是的，和大家分享两个展出之后，再来听一首歌曲来改变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吧。 Good life。 How you make it in your team still stay the same? Stay down from the jump and they never change. Man, it's a moment I could never trade. Yeah, I told my moms not to stress no more. Go hit the Bentley store and no credit card debts no more. I bought the crib and it's an escrow now, so you don't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how you gon' pay rent no more.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 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it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Two middle fingers for the hat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The good life. The good in the good in the good life. I said the good life. The bad in the past, now we alright. We alright. Hey, hey, yeah. Hey. Some Clico in a glass, have a toast to success. No looking back from here, no more being broke and distressed. I put my heart into this game like I opened my chest. We only pray for more M's while you hope for the best. We make these plays, man, I'm finessing these checks. Time's up for everybody, I'm collecting old debts. And I swear this champagne just tastes better on jets. I'm just out here being great, man, this is real as it gets.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 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it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Two middle fingers for the haters. Life's only getting greater. Yeah.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Higher than the high skyscraper. No little league we major. Yeah. The proof is in the paper. You know. We put the good in the good. 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尤其是正在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听广播听的久了以后呢，很多人我感觉都有点成精了、 啊、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会去想串词嘛，对不对啊？ 嗯、 就是下一首歌或者下一句话怎么跟这句话来串在一起？ 对对对， 就很有意思， 显得就是这个话术跟别人都不一样。 对，这个就需要找一些缘分了，或者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来搭配在一起之类的。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一位听众啊， 对 他这个碧玺他说，早晨堵在你们楼下，晚上还是堵在你们楼下，真红火呀！ 就是 莫名其妙的找了一些这种关联出来，是不是、啊？ 对，其实我们想说。这首歌曲也是分享给大家，同时就是解放一整天所有疲累的情绪之外、 嗯、 也是送给大家正在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就是能够享受生活当中的美好。堵车也是一种美好，就是你摇下车窗那一刻 这是美好， 你看一下旁边有没有美女， 这鸡汤灌的堵车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现在能够听到我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对， 由我们俩来陪伴你欢乐你的下班路啊。 还有一个美好的事儿、 嗯， 就是张学友要来北京看演唱会了， 对， 就是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2018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呢，即将会在12月14号开始，五棵松体育馆正式开幕。 是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对于张学友来说呢，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嗯， 因为完成了1/2世纪演唱会之后呢，他一直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够再做这种又唱又跳的表演了。 对对对，毕竟嘛， 对、 嗯， 毕竟年龄到这儿了，对吗？ 是是是， 毕竟然后呢，抓了很多逃犯，其实也还挺辛苦的，对不对？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哈、啊，在评估了体力和身体状况之后，他决定呢再去挑战一下自己。 嗯， 所以这次关唱歌那个部分就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了哈。 是的，所以张学友就觉得说，如果你们这次来呢看演唱会只是听我唱歌，那肯定是没问题了。 如果想看我又唱又跳的话呢，那就看你们的这个运气了、哎、 就是也是随缘呗， 是 就是凭缘分。 对， 但是就是说到张学友，其实前两天我还有个朋友就说，张学友如果要来北京开一场演唱会的话，他一定会去的、 嗯、 我说马上就来了，12月14号这一场，所以千万不能错过。 所以我们俩刚才说了半天他是又唱又跳、 嗯、 你整了一首这么柔情似水的歌曲啊， 因为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就是特别适合听他这首歌如果爱、 嗯、 因为过两天马上新鲜出炉的娱乐最王牌的片花电影版也会有他 啊、 哦，来期待一下。 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如果爱。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 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现在听到他的声音，尤其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说可以回想起来当年看这个电影的情节。 嗯， 就张秀正经会演戏。 什么叫正经会演戏？ 就是那演技非常在线， 他演技一直都很在线。只不过呢，我觉得他是，就是他演戏的时候， 嗯， 和他唱歌的时候是两个人。演戏的时候特别的逗， 对。 然后呢，唱歌的时候对，然后唱歌的时候特别的深情。 对。 所以网上一直有流传那张图啊，就哎呀，那个大下巴往前伸那个那张张学友， 对对， 非常非常经典哈。 对，就很多朋友在关心说张学友的演唱会的门票该从哪儿买呢？就是各个渠道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但是估计现在卖票的话，可能票都已经售罄了。 因为你知道其实学友今年呢这个在全国巡回了很大一圈， 是 甚至原来基本没有去过的二三线的城市其实都走了一遍。 对， 那么这次最终场呢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圆满的一个 ending 吧。所以这一场我估计会有很多别出心裁的东西和设计在其中、啊、 对对对，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就是除了这个张学友的演唱会呢，其实大家觉得说很多一些老牌歌手、 嗯、 然后他们的演唱会的现场真的是一票难求、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为大家有一个新的福利。 是谁？ 不是，就是预告一下2019年的有一场演出、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郭富城武林密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即将会在2019年的6月1号、 哎、 五棵松体育馆正式开演。 你看啊，虽然呢距离2019年的六月还有半年多嘛、嗯、但是如果你想看到郭富城的唱跳现场的话，那关注这个消息可一点都不早。而且刚刚说到了张学友就来郭富城，是不是让你想起了20多年前被他们四个人统治的那段时间？ 对、啊、啪啦啪啦樱之花，是不是？ 因为20多年前不是那个时候了、 那个、 是对你爱不完、 哦、 这一次呢来到这一边呢是这种感觉哈。 对，但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他另外一首歌曲、 嗯、 来猜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我听一下啊，我知道这首歌曲。我为什么想听了半天还没有想起来，这应该是哪个广告歌吧。 动起来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呢，他们会采用这个很智能的舞台，由三个长方形的舞台组成， 是 每个都是独立的，360度自转，也能升降。 嗯， 对于这次的巡演舞台效果，郭富城就觉得 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就算是欧美的歌手呢，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舞台了。 所以跟随着他的声音，动起来吧！ 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 从不厌倦，士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你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你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活学活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精彩味道，动起来，动起来，心花会为你开，动起来，这世界充满期待，动起来，做最精彩的一代。 嘿嘿，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郭富城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叫做《动起来》。 很久很久也没有很久很久以前了。哎呦，我跟你说，作为一个老人呢，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起自己的青春时光。然后忽然被你一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的时候， 真的是 大概就十年左右吧。 十年还不久啊？ 十年。 好了，我们就不要来掐指一算这个年头了。 掐指一算。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有很多朋友也在陆续的发关键词，就是大家现在可以陆续的发红包，就。可以收到老白的一张， 只要两个字红包。我看的有夏天的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了过来，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这样操作模式啊。 对对对对， 只需要听清楚再来说啊。 半匹配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看到那张图片，我们是来预告一下11月12号的一场红包雨，淅沥沥沥的就来了。 是红包雨啊，大家要好好去想一下，确实还挺难得的，对不对啊？ 就是在那天我们会解冻3000块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那3000块钱去哪儿了？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为大家来揭晓答案了。 爸爸去哪儿了？3000块钱。去哪儿？ 在下班的路上，我们还是比较关心大家的出行， 是 包括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哎，阳春白雪的白，以及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你今天需要发送的是两个字，红和包，红包两个字过来哈。 对 ，Talk to me。Every morning as I go walking by, I feel you looking, that's why I take my time.

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看每一次日出日落，听鸟儿的歌唱。的午夜，看着城市和头顶无尽星空，总会在每一个阳光的午后，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静静地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也开始懂得忏悔，在这短暂的一生里，甚至来不及爱你，把最美的献给你。 来自许巍，我们自从在进入到深秋的时候，一直到立冬时节，我们都会陆续的听到许巍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他的 他是火炉吗？ 他的声音还比较符合这个季节的气质。 他的声音我觉得一直感觉到是，比如说去这种公路大片， 嗯， 然后你会放在前排的一张 CD 当中，应该会播他。所以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当年去到西藏的时候，那一趟自驾游的时候我会放。 对。 然后呢，你刚才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次如果出行的话，应该坐的是一辆这个商务车，然后里边这种特别好的空调， 就是觉得听到他的声音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在路上的感觉， 嗯， 是吧？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除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复红包，收到11月12号那天的红包雨的相关消息之外呢， 嗯， 还有另外一个事要和大家分享。 是，你看这两天啊，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讨论， 嗯， 天猫双十一嘛，马上双十一也来了，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不知不觉间，今年已经是第10个天猫双十一了？ 是啊，就是本来双十一是一个让单身男女啊都很孤独寂寞冷的日子，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天猫就是把这一天变成了全民狂欢。 因为从那天开始，就是大家如果你单身在家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羡慕他们，你就可以买买买了，对不 对？ 对， 因为我记得当年有一个那个 slogan 是1元秒杀全场五折，就这句话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当年还有白月光这个词啊，也是够了。这10年来的变化呢，从网红词语就能看得出来，以前人们常常说什么爆仓了呀，宝贝失效了， 嗯， 但是随着支付、物流等商业基础设施 的全面的升级，这些已经彻底变成了过去时。现在流行的是吃土和猫碗 啊。猫碗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猫在那儿一晚上啊。 就说爆仓吧，就是以前双十一过后要等十几天乃至半个月， 嗯， 等快递的日子那叫一个煎熬。就是据数据相关统计呢，2013年开始，网友包裹签收的数量破亿的时间是9天， 嗯， 而去年只有2.8天，就是苦苦等待快递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是，所以呢，现在赶快去买。 嗯， 这个天猫的双十一的10周年，更多精彩现在才刚刚开始。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嗯，我就先把它们收藏在这个购物车里，到时候看失效不失效， 对， 有可能一瞬间就被人抢光了，啊。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双十一这天应该买什么呢？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天气已经渐渐的冷了下来， 嗯， 收藏那么一两件羽绒服在自己的购物车里还是挺好的。 你是来卖羽绒服的吗？你今天买的全部都是取暖产品，什么车上的这种暖宝宝啊，身上的羽绒服啊， 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刚刚知道的一个高科技的羽绒服产品。 嗯， 它是，我就不说它的品牌了。 嗯嗯，你当然不能说。 对， 嗯， 因为它是可以那个连着 USB 线，然后你可以把那 USB 插在那个充电宝里。这个品牌每年都会出一款这样的自热发体，哦，自热的， 也就是说它自己可以发热。 对， 拿充电宝就可以给它充。 是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那我手机怎么办？ 手机也可以充，你可以换一个那种手机，就是。 可以倒着 背板式充电的手机充电宝。 哎呦，我真是服了我旁边这个艾科了啊！就是今天忽然有一个科技小魔女的感觉哈。 好了，和大家分享双十一的相关消息之后，还要享受一下 holiday 的感觉。 嗯。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今天要关注点什么事儿呢？ 今天我们关注的事还挺多的，比如说刚才这个羽绒服能不能拿 USB 加热，然后呢我们就好朋友说啊，这个一万里的晴空，他说艾科你这 out 了啊， 对， 马尖啊、秋衣啊、秋裤现在都有 USB 的， 对， 但是我很难想象你的秋裤会自动加热， 我觉得 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还挺过瘾的，就像是每天出门的时候背了个棉被一样的， 哎，但是我觉得 特别有安全感。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这项科技真的能应用的话，我估计女生最希望的应该是那种黑色的那种丝袜类似的那种东西，可以直接加热吧？ 可以直接， 因为冬天很多人喜欢这么穿啊，对不对啊？ 它会有那种，就是女生会有那种自带取暖的那种裤子，也是那种黑色的，但是它是属于紧身裤，它是用紧身的原理来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我忽然觉得我提起了一个特别让我自己接不下去的话题啊！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就陆续在关注一个秋裤啊、秋衣啊。就是羽绒服也是，就是大家现在养生意识越来越强了。 因为秋裤这件事情呢是特别好的，你知道原来好多国家的人不穿秋裤，但秋裤有个神奇的功效，就是你不穿秋裤没关系，你试着穿一次，你穿一次你再能脱下来我就服你，你知道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养生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就是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有一个理论叫做酸碱体质， 是， 就这种理论认为说酸性的体质容易得癌症，如果想要身体更健康的话，那就要多吃一些碱性食物，来调整身体内的 pH 值。 这就是你每天就都喝气泡水的原因吗？ 因为前 苏打水， 我记得以前刚提出这个酸碱体质的时候，大家就说，哎，要多喝苏打水啊，就能中和自己的酸碱度啦。 对，你看我跟你就不一样，我每天喝醋。好，开玩笑了啊，接下来看一下，当然这个理论确实很普及。刚才我想，艾科一说，很多人的自己亲身也会有些经验啊。 是，就包括买化妆品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这个 pH 值。 小姐，你的 pH 值啊，好高大上，就感觉所有化学的专业你瞬间都感觉吸收进来。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11月2号，美国的 San Diego 的法庭做出了判决，酸碱体质理论的创始人罗伯特·欧阳被判罚一位癌症患者$1.05亿。 对，你没听错，就是$1.05亿， 太可怕了、啊、 为什么呢？ 对，这位养生大师也是当庭认罪，并且承认自己的酸碱体质理论呢纯属是骗局 造出来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从2002年开始呢，罗伯特欧阳出版的酸碱奇迹系列的书籍多次成为了畅销书，而且还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配合这种酸碱体质的理论，他还建立了一座疗养中心，赚的是盆满钵满。 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发现这样一名大名鼎鼎的神医，其实第一是没有行医资格的，连博士文凭都是花钱买的啊！ 天哪，这个消息一出，我觉得说很多朋友圈里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如果你平时不太相信这种养生的传言的话，应该就不太会意外。 是， 因为在几年前，对于这个酸碱体质的质疑就很多。有一些医美专家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骗局吧？ 对、 编造出来的， 号称是养生大骗局。其实这种骗局之前看过好多次了，比如绿豆包治百病，记不记当时？ 对， 有任何事就直接吃绿豆，吃绿豆。啊，当时这样的一些说法。 对， 但是呢问题在于你家的老人会看到这种所谓的这种揭秘的这种消息吗？ 当然会，就经常你就看到爸妈给你转发一个帖子。 不，你错了，就是爸妈会给你转发的是酸碱平衡的这种帖子， 是 他不会说这个，比如说是把这个所谓的迷信来破除的这种帖子，他不会转。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你会不会发给自己的父母？其实也会是一件值得权衡的事儿，毕竟他们还是比较相信的。对，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类似的一些遭遇，就比如说一个朋友啊，把一个辟谣的帖发到家族群里，然后告诉长辈们说啊 ，WiFi 辐射不会致癌，传说当中一些相克的食物可以吃，打针西瓜其实不存在的。 然后他们应该就会被踢出群了。 还有比如说小番茄不是转基因，醋不能软化血管，然后酵素全是假的，骨头汤不补钙，这些 刚加回来以后又会被踢出群了啊。 对，虽然你觉得说很无奈，但是说付出一些沟通的成本总比说让父母在被这些养生帖误导的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平时多跟家长沟通一下，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 那刚才说到这个酸碱中和，我们就来中和一下我们的耳朵吧，苏打送给你们。 你又拿酸碱平衡的苏打来中和？ 我们这个不是造谣啊，这首歌曲呢至少说能让你的耳朵来解解渴吧。 是，解解渴哈。 一首来自日本的歌曲苏打。「すらほどくよ」

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喂，好，我是郭鹏。 下班快乐，朋友们，你们现在行驶到哪里了呢？有没有就是刚才听清楚我们的预热题？ 你是真想问大家行驶到哪里，还是想问大家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所谓的那道题目？ 哪个都很关心。 我发现这是我做这档节目以来，第一次看大家几乎没有人答错的。 哦，对， 因为实在太简单了， 算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吗？ 是 送分题，再重复一遍。 重复一下啊，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说了一种最近的一种饮料了，对不对啊？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苏打嘛 ，soda 哈。那请问这种饮料呢，它是酸性还是碱性的呢？它是不是酸性的？ 对，给大家还是降低一下难度，只需要 回答 是或者不是就好了。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今天500块。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狂飞蛾扑向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继续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要坚定信念。来自陆先生和房东的猫还有马潇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向往去哪里，心里总会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吧，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听到第一位接通的声音，他究竟是谁呢？ 好了，我们来把他请进来。嘿，你好。 你好。 Hello， 请问贵姓？ 怎么称呼你啊？ 江米条。 江米条啊， 很可口的一个名字啊。 是，那我们就叫你米小姐，还是江小姐，还是条小姐啊？ 就江米条就好了。 江米条哈，好。 准备好了吗？现在知道我们的这个赛制已经正式回归到这个可以中途有反转的环节了吗？ 现在知道了。 好，今天的奖金是500块钱，总共有5道题，你只需要回答对前3道题，就可能会有机会进行反转，好吗？ 好的，好的。 祝你好运。好的，第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的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来举行。那参演的剧目《想变成人的猫》改编自一个童话故事，我们的题目是，请问小说的作者是安徒生吗？ 不是。 顺利过关哈。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宗旨，就是不追问。 哦，是吗？我也没追问，我只觉得他笑得很 很甜， 还很可爱的啊。 不是，答案是不是，是美国儿童文学家的一个作品。那第二道题请听题，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叫做记者节，请问中国记者节的设立时间是在1949年吗？ 是。 凉凉夜色第四年长 啊，没关系。 哎呀，你是第一个能在节目当中跟着我们的音效唱起来的人。 是我吗？ 是你 啊。好吧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江米条刚才笑得特别的灿烂，就是我其实还蛮想再多听他唱一会儿笑一会儿的哈。 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高兴。现在外边冷吗？ 还好。 那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然后来暖一下你的心好吗？ 好 谢。 好了， 好的，谢谢江米条，谢谢，谢谢参与，拜拜。 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位朋友究竟是谁呢？ 你刚才一句话是不想追问，然后你最后问了一句：“外面还冷吗？”你果然对保暖这个事情特别耿耿于怀啊！ 年龄大了，年龄大了，见谅见谅哈。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nah nah nah.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Don't you give up. 下班路上听着 DJ Snake 的这种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燃起来了。 你就说，这是燃起来吗？ 就是会给大家来一个新鲜动力， 对， 能够加油打气的感觉。 哎，这是来自 DJ Snake 以及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Let Me Love You。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是谁哈？ 他已经在线上了，期待一下他的声音。 哎，你好， 嗨， 你好， 你好， 特别沉稳的一个男生哈，请问怎么称呼？ 我季大人， 季大人。 受在下爷， 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准备继续自称季大人哈， 加油！今天 看来是自信很足的感觉哈。 我们的赛制已经知道了，对吗？ 啊，对。 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算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所以今天也是期待你能够发挥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好嘞，谢谢。 请听题。在《哈利波特》里，有一位每逢月圆之夜就能变身的狼人，请问他的名字是叫莱姆斯·鲁平吗？ 啊，是。 哎，这好像很肯定的感觉哈。 嗯，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个题目：古代形容女子的年纪有一个词叫做“花信年华”，所以请问“花信年华”是指女子24岁吗？ 不是。 我觉得顾鹏你现在已经和你的这个外号 对善财同善财，你没发现我今天一次都没有说吗？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和善财童子和锦鲤这两个词都没关系但是你稍后和另外一个外号有关系了，绝世鹏， 绝世鹏， 对，我终于想起来了。 好吧，感谢季大人啊，季大人， 不能冷落了季大人，稍后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嗯， 好，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季大人，谢谢， 拜拜，稍后回来就进行 拜拜 音乐题啦。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接下来就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的环节。 是，其实我还沉浸在他们俩刚才的这个就是失利当中。 嗯， 我忽然觉得我已经变成不是锦鲤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很沮丧， 有点沮丧。对、 那你今后让你沮丧事还多着呢、 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折腾人的吗？ 就是让朋友们接二连三的沮丧下去。好了，开玩笑开玩笑，稍后还会有你的这个发挥的时间嘛、 好 吧，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外号 任务 绝世鹏，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外号， 就是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了首唱第一次的时候，大家给你起了一个外号 哦， 所以希望这个别倒了，这个标志 哦。你看，你看，娱乐最王牌的听众还是会挺有意思，就是一直还会记得我的一些比较良好的外号哈。 是我提醒的， 是早晨的节目当中呢，就有的时候呢，基本都记不得什么其他的外号了啊。 嗯，对对对，好吧，废话少说，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题当中。 好的，音乐题是什么？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姐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准备好我们的手机 ，OK， 对话框了吗？ 对， 马上就要开始了， 听前奏来猜猜歌名。 嗯，三、二、一。这首歌曲非常的简单，如果说你在这一时段 打扰别人，让旁边好好听一听， 答对音乐题的话你可能就会收到一张惊喜图片呀。 太坏了啊 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 干什么？ 走了。 去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到了揭晓音乐题答案的时候了。 是，今天我特别不好意思啊，这个在艾克的威逼利诱之下，我还是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张图。然后大家如果回复到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话，会看到一张我的在日出前的合影，对不对？ 对，正确答案就是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 小答案之后，陆续看到大家发来的观后感，我也是会心的一笑了。 怎么说大家都 就觉得橙子发来信息，他说哎呦还能再护点吗？ 就是这首歌曲叫陪我看日出嘛，对不 对 啊？当时我这张照片呢，其实也正好是在准备拍日出的时候呢，回头又看了一眼另外一个摄像师， 一眼万年， 就有点像这个，哎，来陪我看日出啊。 对。 然后于是呢，刚才呢，艾克呢盖到的一个点呢是，就哎，你是在和那个旁边那块石头合作吗？是你们两个一起合作？我说错，还有三脚架。 对，所以这张图的构图方式就传达了一个故事：郭鹏、三脚架和石头的故事， 特别稳啊。 虽然一个人，我并不孤独， 很多人在吐槽看不清楚我的脸，我就是故意让你们看不清楚啊。 这个不重要了，就是画面带给大家的意境更为重要。 对，这个时候呢，画面实在太美，脸已经 不重要了， 可以不太重要了。 好了，我们揭晓一下今天在音乐题当中发挥非常非常出色的第一位朋友，就是精彩人生，恭喜你。还有陆续我们要宣布一下二三四名朋友， okay， 分别是 Sunflower and 熠熠生辉，还有 静以及 Big I YY， 应该就念他名字是 Big Yeah。 啊，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只会给第一位朋友发9.99的小红包。然后昨天 点了半天啊， 对，昨天我看有朋友说二到四名有什么奖励吗？没有奖励， 精神上支持你， 只是念了一下大家的名字。Pocket knife. And you wonder when you wake up, will it be alright? Oh, oh, oh. Feels like there's something broken inside. All I Coldplay Inc.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对，稍后呢就是让大家喝点墨水的时候了。 喝点墨水？ 对， 为什么 要就是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当中的片段嘛。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可以收到今天的精彩图片了。 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给家人更大空间，给爱更多时间，英菲尼迪 QX60 进口大型豪华七座 SUV， 全系标配高性能混合动力系统，越级性能，更低油耗，智能安全屏障系统，汇集众多领先科技，守护全家美好旅途。48.88万元起售，购车尊享24.70%利率。详情请致电英菲尼迪当地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重磅消息，双十一吉利好车节来了，买好车选吉利，实惠划算，全国联动，一年仅此一次，还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吧，详情请垂询当地经销商。 智慧双全，一处多得。东风日产超级品牌日火爆开抢，即日起至11月11日，拼团至高享2000元购车优惠，更多惊喜详询东风日产各专营店。 东风日产， 歌华

在空军生日前夕，韩红特别创作了歌曲《钢铁之翼》，献给中国空军的战斗英雄们。歌曲气势恢宏，又不乏钢铁柔情。韩红用音乐燃烧心中的情感，向空军英雄献上最诚挚的敬意。最后来关注，昨天于文文在北京举行生日会及新专辑发布会，为第二张全新原创专辑《尚未界定》造势宣传。当天也是于文文的生日，他也谈及自己做唱片型歌手的态度。除了体面，当天于文文还演唱了新专辑当中的两首歌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我是郭鹏。 音乐素描， 我一直想接这个梗，你知道吗？因为每次我听到这段很奇怪，你们俩一直在说，最后然后说你是谁，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开场。 就是你啊，一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这个时间段就会打乱我们这个节奏和气质。 好，来归下心，好不好？ 好， 收心， 开始。北京时间的18点34分，我们要在这个时间段好好说话。 是有多好？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中的经典段落。也可能说你曾经看过这本书，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你确实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么柔美的文字。因为陆续这几天和大家一直都是在推荐东野圭吾的相关小说，昨天说分享了白夜行。 对，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嫌疑犯 X 的现身。 对，东野圭吾当中的人物呢，我觉得有一点特质就是，你会因为他的身上的一些命运，和他身上的一些遭遇呢，会深深的同情这个人。 是， 当你开始同情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命运就会变得感同身受起来，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究竟嫌疑犯 X 是谁呢？就看过这本书之后才能知道嘛。但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字呢，就是比较软性一点，他是这么说的。 人一旦摆脱了时钟，反而会把日子过得像时钟一样准确。你我都不可能摆脱时钟的束缚，彼此都已沦为社会这个时钟的齿轮。一旦少了齿轮，时钟就会出乱子。所以纵然渴望自己率性而为，周遭也不太允许我们这样做。这虽然同时让我们得到了安逸，但失去自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打卡图片就是出自嫌疑犯 X 的现身，来自东野圭吾其中的一个选段。我觉得在一个神探伽利略系列的一部算是他的巅峰之作了吧。其中能看到这样一些软性的文字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究竟爱一个人可以到什么程度，究竟什么样的邂逅可以舍命不悔，逻辑的尽头不是理性和秩序的理想国，而是我用生命奉献的爱情。 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然后

行， 因为哎，我为什么过来就先唱呢？好奇怪啊！ 那要我先推荐吧？ 算了，没关系，我先唱，一会儿咱们俩再 PK 一轮，好不好、啊？ 好纠结、 嗯。好的，我们来，我接下来我跟大家唱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 Michael Bublé。 嗯、 他的歌曲，他也算是我在进入到大学的生涯之后呢，第一个喜欢的欧美的歌手啊。所以呢，他的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算是他的成名曲，名字叫做《Kissing a Fool》，给大家展示一下。You are far when I could have been your star. You listen to people who scheduled to distance from my heart. Strange that you were strong enough to even make a star. But you and I, best of mine till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People.You can never change the way they feel. Better let them do just what they feel, for they will. If you let them steal your heart from you, people will always make a loverFeel so full, but you know I love you. We could have shown them all. We could have seen love through. 掌声在哪里？看我们的弹幕君们已经都陆续发来的信息，什么赞赞赞，还有说今天晚上唱的比早上发挥的好啊， 是吧？ 嗯，还是期待一下第二段表现啊。 好， 咚咚咚咚。 刚才你成功的把我的 B 段给过去了 啊，过去了、啊， 没关系没关系，我再来第二段好了啊。 找啊，找一下 key 啊，进。 You are far.I will find them to your star. You listen to people who scheduled to distance from my heart. Strange that you were strong enough to even make a star. But you never find a piece of a truth. You never find it. 完了，找不着词了。 劈了劈了劈了劈了劈了劈了，预备，走。 好，稍等。Remember this, every other kiss that you ever get, long as we both stay. When you need a hand to another man, when you really can't surrender, when I will wait for you like I always do. There's something there that can't compare with any other.You are far when I could have been your star. You listen to people who scheduled to distance from my heart. Strange that I was strong enough to think you loved me too. I guess you were kissing a fool. You must have been kissing a fool.最后一句 If I don't a kissing a fool 发挥得太稳定了吧，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花腔男高音啊，谢谢谢谢各位鼓励啊！ 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叫 Kissing a Fool， 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啊。 对对对，刚才听到这个版本的是来自郭鹏现场版本了。 对，虽然中间有互掉一段，但是大家可以把中间那股掐了别播啊，然后前后两段听一下就好了。 就是听完你现场演绎了之后呢，我是觉得说我先走了，打车走的那种。 三四月说了嘛，切了吧，什么鬼啊？ 我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不是啊？ 我去取个钱，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什么、 PK 赛， 如果要是不取钱的话，就没钱付这个门票钱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我的推荐。 嗯，你的推荐， 因为我觉得你选择的推荐的歌曲特别适合今天用来我们结束。 嗯， 对，所以今天在这个怎么说，立冬之时，然后立冬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除了温度之外呢，总会觉得缺少一个拥抱嘛。 嗯， 所以特别选送了一首情侣对唱的歌曲，当然他们俩不是情侣男女对唱的歌曲，郑中基和陈慧琳，制造浪漫。 你准备给艾柯打多少分呢？赶快发过来哈。 要跟你尽心徜徉，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这首是来自我的推荐，第一首是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版本，制造浪漫。 那估计也就这一首了 特别适合在 KTV 的时候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合唱的一首歌曲。 是， 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也是我准备了良久的，一首 Empire。 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小田地吧，就 Empire 代表着心中那块小田地。怎么样， 还挺好的。 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 And if you're breaking down, stand a little bit taller. You gotta pick yourself up, don't you get any smaller. The fire's burning in your bones, you can always win. Light it all up and then